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93回，谢夫人头上缠着厚厚的布，见到谢之真平安归来后，惊惶不安了一天一夜的心终于落地，抱着他放声大哭。几个忠心的丫鬟也跪在地上哭作一团。谢之真强忍难过，柔声安抚母亲的情绪，在丫鬟们的簇拥下离开弟弟，去到后宅。琵琶取了身干净的衣裳，使几个小丫鬟备好沐浴的热水，伺候谢之真更衣。脱掉粗布外裳和中衣之后，他瞧见小姐身上暧昧的痕迹，心里一跳，连忙捂住嘴，压回了哽咽之声。这么好的小姐，平日里从来不大声说话，遇到匪寇还惦记着让他们先逃，却被歹人污了清白，真是天道不公啊。他生怕刺激到谢之真，一个字也不敢多问，只是低垂着头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。有外人在的时候，谢之真心里的弦一直绷着，这会儿骤然泄了力，方才感觉到双腿酸软。在琵琶的搀扶下坐进浴桶里，他轻声道： 琵琶，你先出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 是。 琵琶躬声答应，抱着他换下的衣裳往外走，又被他出声叫住： 等等，这些衣裳你找个没人的地方悄悄烧掉吧，此事不要和任何人提起。 他知道那些衣裳上都沾了什么，若是被别人察觉他和弟弟有了首尾，谢之方便没法做人了。 奴婢晓得。 琵琶性子稳重，闻言将衣裳抱得更紧，抬手抹掉脸上的泪，调整好情绪，方才推门出去。谢之真将整具身体都泡在热水中，长发如绸缎一般散开，他眼神空茫地看着自己的倒影，像失去了灵魂的白玉躯壳，透着绝望而又脆弱的美。找回了养女，又从嫡子口中得知女儿并未被山匪玷污，谢涛仍旧唉声叹气，满脸不悦。林轩一直留在谢府上打点上下琐事，这会儿和谢之方一同送走了金兆尹和父亲，又提醒魂不守舍的谢之方准备好银两，打点诸多兵丁捕快，封住他们的嘴，以免走漏风声。 六皇子那边你打算怎么处理？ 林轩和谢之方一起往正厅里走，开口问他。 我这就给太子殿下写封信，请他主持公道。 季温瑜再怎么不受宠，到底还是位皇子，如今陛下和太子都不在长安，着实不好拿他如何。林轩点了点头道： 若六皇子对姐姐志在必得，只怕不肯善罢甘休。再者，姐姐被山贼掳去的消息瞒不了多久，还需早做准备。 正说着，他们就听见谢涛和谢夫人在屋里说话的声音： 好事不出门，丑事传千里，趁这件事还没闹开，必须快些把真娘的婚事定下来。你去给李家递个话，请他们派媒人上门提亲。 谢之方呼吸一滞，胸口憋闷得厉害，脚下重如千钧，仿佛迈不动步子似的。 老爷莫要再提吕家，吕夫人不知从哪儿听说我们遇到山匪的事儿，今早已经是嬷嬷过来送信，说是给吕公子定了别家的小姐，这婚事是万万不能成的了。 谢夫人本就受了伤，又是一宿没睡，这会儿极为乏累，说话也有气无力的。 依着妾身的意思， 这等听风就是雨，梁博势力的人家也不是真娘的良配。 哼，如今他还有什么可挑拣的？ 谢涛气得吹胡子瞪眼，如同困兽一般在厅堂里绕了几圈，指着谢夫人的鼻子骂道： 我把后宅和儿女悉数交给你照管，你就是这么敷衍了事的？眼皮子底下都能把真娘给丢了，出事的怎么不是你？一个好好的姑娘家被人拐到山贼窝里待了一夜，还有什么清白可言啊？啊！这消息如果传出去，我是没脸见人了，还做什么太子太傅？往后莲儿的婚事更是想都不要想。 他字字句句都是诛心之言，谢夫人听了又气又惨，抽抽噎噎哭得好不伤心。 闹够了没有？ 谢之芳冷着脸走进去，挡在谢夫人面前对父亲道： 我到得及时，姐姐并没有吃什么亏，这句话到底要说几次你才肯相信？女子的婚姻大事关乎终身，马虎不得，须得细细考察，不是一两天所能定下的。吕公子不肯娶就罢了，我本来也没看上他。母亲不是我们的生母，却对我们视若己出，但凡有什么新鲜物件，无一不是紧着姐姐和我先挑。昨日遭逢变故，受了不少惊吓，却顶着头上的伤在山上找了姐姐那么久，不能说不尽心尽力。你身为人夫人妇，不想着尽快捉拿那起子山匪，为妻女讨回公道，不想着严以请药为母亲治伤，为女儿压惊，不考虑如何为我们遮风挡雨，只知道埋怨这个埋怨那个，我倒想问问你，有什么脸在这里指手画脚？ 那几个冒充匪寇的盗贼被林轩暗暗扣下留作人证，谢之芳却没有和家人提起纪文瑜在中间所做的手脚，一是不愿他们为此事担惊受怕，二是防着谢涛动什么卖女求荣的歪心思。谢涛被儿子这番话气得险些背过气去，指着他你你你了半晌，偏又说不出什么立得住脚的大道理，最后憋出一句孽子，拂袖而去。谢之芳并不理会他，转过身安慰继母，林轩也在旁边说了一些劝慰之语。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廊下站着一个少女。谢之真听完父母和弟弟争执的全过程，脸色惨白，不声不响地离开了。他下台阶的时候精神恍惚，一不留神踩了个空，险些跌倒。青梅连忙上前扶紧他纤弱的手臂，声音里也带了点哭腔： 小姐。 性情活泼如青梅，也知道如今事态严峻，一句多余的话都不敢说。谢之真安安静静站了一会儿，好半晌才回过神来。回到房中，何一躺在床上，看着帐子顶上的宝相花发愣。却说这天晚上，谢之芳写了一封信，使人八百里加急送往江南，不料竟被纪温瑜的探子截获。他往信上扫了两眼，漫不经心地移到烛火上烧成灰烬，问道： 谢家姐弟是什么时候恢复的？ 昨夜不慎着了谢之芳的道，纪文宇醒来之后怒不可遏，又有些不放心谢之真身上的药性，立刻着人去追，没成想顺着马蹄印找了大半夜，却一无所获。探子恭恭敬敬地答道： 卫士三客。 只有他们两个人吗？有没有闲杂人等？ 纪文宇疑心病发作，生怕他们机缘巧合遇上什么世家公子之类的，叫别人捡去了便宜。 只有他们两个，谢小姐脸色不太好看，瞧着身体也有些虚弱。 探子将亲眼所见一五一十地呈报于他，想来为了挨过那药性，受了不少罪吧。不过这也都怪他不识好歹，自讨苦吃，若是肯乖乖留在他身边，何至于此呢？纪文瑜闻言放下心来，又问： 我交代的事都安排好了吗？ 一切安排妥当， 汉子将一份名册呈送了上去。 这是我们按照殿下的意思筛选出的名单，不过稍微许了他们一些蝇头小利，他们便满口答应，无不遵从。 季文宇满意的点点头，命乐伎奏了一曲《十面埋伏》聊以助兴。在杀气四伏的琵琶声里，他嘴角噙着愉悦的笑容，看向远处那有如实质般的黑暗。天罗地网已然布下，不管真娘愿意还是不愿意，他早晚还是要束手就擒，乖乖回到自己的怀抱中的，这才是最适合他的归宿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